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下列，编剧程志达，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诚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漂泊。茫茫人世 水落石出。 沈西冒着风雨赶赴皖南深入调查，在县公安局的协助下，很快就得知夏恋是昨天中午回家的，接到上海来的一封电报之后，又于今天清晨离家返沪了。他还了解到夏恋的母亲不是当年的上海知青，也不是常老先生的女儿，但其他的遭遇基本上都是真实的，确实是一对值得让人同情的母女。沈西还到县第一中学拜访了夏恋就读时的班主任李老师。 啊，李老师，我的来意就是这样，是不是请你？ 好的，夏恋同学，我对他的印象一直是不错的。 嗯， 读书用功，人长得也挺秀气，平时说话不多，对老师很有礼貌。 嗯， 缺点是在同学面前他很高傲，不太合群。 哦， 课余时间不是在教室里做功课，就是在校园的僻静处看书，对体育活动、集体活动都不感兴趣。 他的学习成绩怎么样？ 怎么说呢，从高一到高三每学期的考分基本上都在全班的前五名之内。 这么说是相当不错的了。 是的，所以各科的老师都很喜欢他。 嗯， 还经常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扬他。但是这个同学在学习上有一个很明显的毛病。 什么？ 死记硬背，只盼高分不求理解。 通俗的说就是死读书，对吗？ 可以这么说。但更严重的是，有些好心的同学提醒他，他非但不接受，反而冷言嘲弄这些同学，是出于嫉妒。 哼，那他的自我感觉也太良好了。 是啊，直到高考落榜他才…… 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方面是他的妈妈对他期望过高。 嗯嗯， 精神压力过大。 嗯， 另一方面就是高考的试题是比较灵活的，光靠死啃书本是考不出好成绩的。 哦，嗯，原来是这样。 是的，这个教训很深刻，我这个班主任也有责任，所以我们学校前个时期就这个问题也开展了全校的讨论。 啊，啊，谢谢李老师。 啊，不用谢。 沈西在皖南的侦查工作还在深入地进行，在这同时，803在上海也做好了精心的安排。他邀请梁达协助监视嫌疑犯下链的动静，所以当这个小保姆回到上海，踏进常家大门的那刻起，他的一举一动都在803的视线之中。 舅舅阿姨从澳大利亚回来之后，我跟他们商量一下，可能今后还需要你留在这里看家呢。 真的吗？ 嗯，你愿意吗？ 我当然愿意。不过，那个姓叶的再来纠缠我，我怎么办呢？ 你是说叶根林吧？ 是的，是的。他这几天来过没有啊？ 你还不知道吗？ 不知道。 他被公安局抓起来了。 啊，原来谋财害命的凶手就是他啊。 怎么，你好像有所预感？ 啊，不不不，我事先一点也没有想到，只是刚才听你这么一说。 哦，原来是这样。 这么说，公安局已经破案了，叶根林他…… 不，情况还不太清楚。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叶根林是个重大嫌疑犯，他以前是个惯偷，刑满释放分子嘛，对咱们这儿的情况又很熟悉。 对对对，我记得很清楚，在我回老家的前一天晚上他还来过呢。 哦， 跟外公在房里谈得很晚。 哎，你想一想还有什么疑点？ 哦，对了，在出事前他硬把我拖到他家里去，逼我回安徽去开结婚证明，我想这是调虎离山。 嗯， 他还说要像样样样的跟我举行婚礼。 是吗？ 哎，你说他哪来这么多钱呢？这就是他的犯罪动机。 对，这些情况很重要。哎，你可以去公安局吗？ 啊，不不，公安局我不能去。 为什么？ 我不想让人知道我跟他的关系。 哎，你以前不是希望我通过公安部门为你？ 现在不需要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又犯罪了，肯定要判刑的，还可能是死刑呢，所以我…… 你就很自然的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由了。 我想是这样。 呵，夏莲，看不出你考虑的还很周全吗？ 此时的梁达发现面前的这个安徽姑娘已经一改当初给她的那种淳朴善良的印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阴沉冷漠的感觉。为了进一步试探虚实，梁达突然发问： 哎，夏莲，你知道吗？ 什么？ 你外公的那只鹦鹉也死了。 鹦鹉？ 对，而且发现它的爪子上还有血迹。 血迹？ 梁达这一招果然灵验，只见夏练听到这个消息脸色突变，而且下意识地将右手捂住了左手的手腕，无疑这姑娘的手上留有被鹦鹉抓破的伤痕。为了不打草惊蛇，梁达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 这个叶根林也太狠毒了，连只鹦鹉也不肯放过。夏莲，你说是不是？ 是啊。 尽管梁达和夏莲各有各的心事，但两人形影不离地在常家度过了这个不平常的一天。第二天上午，钟强坐了一辆出租车来接夏莲，说是要他跟姐姐姐夫会会面。 梁达并不认识钟强，但是见司机是803手下的便衣侦察小赵，他的心中也就有了底，于是很亲热地和他们握手道别。 小夏，小夏，别哭了啊！我真的不知道长老他会死。 是在我离开上海的那天晚上发生的事。第二天，梁阿姨给我发来的电报一直是讲家里有要紧的事，所以我妈妈至今还不知道外公已经被人谋害，而且死得这么惨。 这凶手也太残忍了，竟然会对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下如此毒手。 就是 啊。小莲，小莲，你放心，上海公安局的破案水平是第一流的。哎，我姐夫就是803。 803是什么？ 哦，是我姐夫的代号。 那今天你姐夫他…… 今天是星期天，他休息，所以他特地邀请我和你去他们家做客。 那我外公的事，你姐夫他已经…… 可能这个案子归你们那里的区公安局管。哎，要是他真的知道了，一定会关心的。只要他出场，任何狡猾的案犯都逃脱不了。要不等一会儿见到他，你就…… 啊，不不不，钟强，这事儿今天还是先不谈为好，免得担心了。 也好，以后需要的时候再去找他好了。 哎，好的。 原来昨天晚上803得到梁达的报告，证明夏恋手上确有被动物爪子抓破的伤痕，接着又跟远在皖南的沈西通了长途，得知已在姑娘家中查获了部分赃物，这样真正的案犯面目已经暴露。为了进一步掌握罪证，803又做了精心的安排。 来了来了， 文文， 舅舅。 小莲，这就是我的外甥女。 我叫文文，您就是我舅舅的女朋友啊。 你叫我夏恋吧。 不，我应该叫你舅妈，我好像还早了一点儿。就叫你夏阿姨吧。 好。对对对，文文，快请夏阿姨里边坐。 哎， 夏恋，这是我姐姐。 姐姐， 这是我姐夫。你好。夏恋，我叫刘刚。 你好，刘同志。 来来来来，里边请啊。来， 快进来快进来。 好。哎，坐坐啊。钟强，你和小夏一起坐沙发啊。 啊，不，我还是坐椅子。 哎呦，今天啊，你是我特地请来的客人，那更应该坐了。 夏恋，恭敬不如从命，来坐吧。 那好吧，来，夏恋，喝咖啡。 哎， 小强，这是你的。 哎， 爸爸， 啊， 这杯咖啡冲得特别浓，妈妈说是给你的。 哦，好啊，那就放着吧啊。 哎，文文，你也来坐啊。 哦，不，他有个同学在他房里。 我们要复习功课，夏阿姨，我不能陪你了。 那好吧，你去吧。哎，小乔，夏恋，吃糖啊。 哎，好，吃啊。 来，姐 姐，吃瓜 糖了。 夏恋吃。 给。 来，坐下来，一起聊聊啊。 好。 小乔。 嗯。 我听钟强说，你是个很聪明的女孩。怎么，不再考大学了？ 不考了，又荒废了一年，更没有把握了。 是啊。我看你妈妈的想法也单一了点儿，其实呢，成才的道路多着呢。 是啊，也许是妈妈对我的期望太高了，所以…… 老刘， 嗯， 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还提他干嘛呀？夏恋，你外公的身体好吗？ 啊？ 他…… 过几天我和小强一定去拜访他。 啊，不不不。 不敢当的，我外公他…… 哎，对了，小夏。你外公在出版社， 他已经退休了。 尊姓大名？ 他叫常正盛。 常正盛？怎么是他？ 哎呀，干嘛呀，大惊小怪的。 姐夫，你已经知道了这个案子？我当然知道 啊。怎么，夏烈，你外公他出事了？ 是的，我外公被人谋杀了。他死得不明不白的。 啊，这， 这， 姐，那是好几天之前的事了。夏恋昨天回到上海之后才知道的。 是啊， 那你妈妈她？ 我怕妈妈伤心，暂时还没有。 谁呀？ 啊，可能是沈西和一位客人。 什么事儿啊？这个时候， 你请他们进来就知道了。 姐夫，你有公事啊？ 嗯。早上我接到沈西的电话，说已经把夏莲的母亲接到上海了。 啊不，你们不能让我妈妈。 莲啊，夏莲啊，夏莲呐，你干的好事啊，你干的好事啊。 妈妈， 夏莲 啊，夏莲妈妈，这是我们的刘队长。 哦，刘队长，刘队长，这可怎么好啊，可怎么好啊。 夏莲妈妈，你先请坐，有话慢慢的说。 刘队长 啊， 这事儿叫我怎么说呢？ 别着急，慢慢说。 明明我的爹在安徽芜湖。 怎么，那常老先生他不是？ 不是，我在上海根本就没有一个亲戚 啊。 现在我才知道夏恋是在常家当佣人。 是夏恋，你为什么要骗我？ 周家，我是怕失去你所以。 谎言能骗得了爱情吗？你怎么能这样呢？ 对不起，周家，我是不该骗你。可是，如果让你知道我不是常老先生的外孙女，而只是他家里的小保姆，你还会爱我吗？如果我不能为你提供几万元的留学费用，你会同意跟我结婚，将来带我到美国伴读吗？ 夏莲呐，真想不到你为了这些就去投机抢去谋财害命。哎呦，我真白养了你了。 妈妈，事到如今有些话我也不得不说了。妈妈，你一生受过很多苦，自从你和爸爸离婚之后，你自己克勤克俭，节衣缩食地抚养我，什么事情都不要我操心，只要我用功读书，你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你都可以原谅我，宽恕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我门门功课成绩都要名列前茅。你常常对我说要改变自己贫穷的命运，跳出家乡这落后的环境，只有考取名牌大学，将来才能在南京、广州、北京、上海这样的繁华都市找到有出息的工作、有地位的丈夫，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妈妈，你这些话我一直铭记在心，而且潜移默化的成了我的追求、我的欲望。来到上海之后，面对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我觉得眼花缭乱，我什么都想，什么都要，这种追求，这种欲望越来越强烈，所以 你就以冤报德，不择手段，盗窃常老先生一生的积蓄。 是的。 当常老先生惊醒后，发现你行窃的罪恶勾当的时候，你就更丧心病狂地对他下了毒手。 啊不，不是这样的，我外公就是常老先生，至死也不知道我在干着见不得人的事。 你这话什么意思？是企图避重就轻吗？ 不，刘队长，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我现在完全明白了，你们已经掌握了我所有的犯罪证据，我只有坦白交代才能争取宽大处理。 好，既然这样，你就把犯罪的经过老实交代清楚。 那天下午也跟林素我上了火车，其实我并没有去安徽，而是到了苏州就下了车，当天晚上返回上海，换上了早已准备好的那双棉鞋，戴上手套，从新村的围墙上翻进常家的天井。 哎呀， 想不到那个鹦鹉一看见我就叫起来了，我怕它的叫声会惊醒常老先生，就一把抓住了他的脖子，没想到他的爪子抓破了我的手腕，我一气之下就把他掐死，然后扔出了围墙。接着我用工具轻轻地划破了玻璃，拉开了房门，因为常老先生平时对我很信任， 他子女从国外寄来的汇款都让我去邮局领取，然后存入银行。我知道他的积蓄和那些值钱的古董都放在床边那只五斗橱的抽屉里，钥匙呢就放在他常用的一只拎包里，所以我就很顺利地打开了抽屉，把里面所有的存折、现钞、金器、古董还有他的印章都装进了我的背包。不过我故意留下了两枚古钱币，因为我知道这是叶根林送给长老先生的，还有十几枚同样的钱币至今还保存在叶根林的家里。可是就在我刚刚得手想要走的时候，长老先生突然发病了。 小夏，小夏，快， 外公，外公什么事儿？ 快拿药，拿药来。 药在哪儿啊？ 哎呀，你怎么不开灯啊？ 对，我去开灯啊。 快，就在五斗柜上。 五斗柜，好的，我帮你拿啊。 我的抽屉， 哎呀，外公，你怎么了？ 痛死我了！哎 呀，外公，你怎么了？ 乖， 外公， 我不行了， 外公， 不行了。 这个时候，我手忙脚乱，又想帮他找药，又怕他醒过来，发现我在偷东西，心慌意乱中，我把一个枕头丢在了他的脸上。等我拿了药回来，已经来不及了。哎呦，刘队长，我说的都是真的，你要相信我，长老先生不是我杀的。 情况是不是这样？我们会调查清楚的。就算像你所说的，明明知道老人已经危在旦夕，你却见死不救，甚至落井下石，这难道不是犯罪行为吗？那后来呢？ 后来我就按照预定的计划，偷偷的把那双棉鞋放回到叶格林的家里，然后再赶乘火车到了南京。第二天上午叫了一辆出租车，直接回了老家，把偷来的钱财藏在我自己的房里。当然，我是不会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我妈妈的。 夏莲呐，你可真是鬼迷心窍啊。 从整个作案过程来看，你是经过周密策划，可以说是蓄谋已久了，是吗？ 是的，因为长老先生家里有很多书，有空的时候我除了读一些世界名著之外，还看了不少侦探小说，加上有几次叶根林乘着酒兴告诉了我不少他过去偷窃的经历，所以我想就 罪犯的交代看来是真实的。面对这个外貌秀丽而灵魂已经变得丑恶的年轻姑娘，所有在场的人心灵上都受到了一次极大的震动，引起了各自不同的反思。当早已等候在外的两名刑警将案犯戴上手铐，准备押上警车的时候，夏恋的母亲不顾一切地扑向了女儿。 夏恋，哦，夏恋，我的妈！妈妈， 都是妈害了你呀！ 是我对不起你呀、 从贪欲开始，就会在牢狱里告终。 夏烈，夏烈， 是从贪欲开始，就会在监狱里告终。这是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剧本中的一句名言，他向世上所有的人敲响了警钟。 刚才播送的是《夏恋》第四集《水落石出》。 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祖文忠，录音合成潘慧林，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拟音苏东升，剧务姚基文。剧中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梁达由江玉玲演播，夏恋由金林演播，叶根林由张先恒演播，中叶由王建新演播，中强由野芒演播，文文由贝倩妮演播，常正胜由赵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苏东升、刘明根、曹雷、傅冲、史歌、蔡金平、于肖冰等，解说丁建华。系列广播剧《刑警803》风雨之夜，编剧杨红，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进杨树华。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很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有一腔热血，你有一片柔情，编织一曲甘蓝色的歌。 第一集，江边女尸。 我们的803和他的助手沈西刚刚从外地抓获了一名预谋杀人凶犯，回到上海汇报了工作以后，他们又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难得早早地在宿舍里睡着了。 哪位？ 是我，小张。 啊，来了，请稍等。 哎，小张啊小张，连个好觉也不让我们睡。 小张，什么事？ 803有情况。 哦，什么情况？ 吴淞口长江边上的芦苇丛里发现了一具女尸。 那是宝山，通知宝山派出所没有？ 已经通知了，其他人员也已经通知，值班室命令10分钟以后出发。 知道了。 那好吧，一会儿见。 好。 803，外面是不是在下大雨啊？ 哎呀，你没听见哗哗的雨声？快起来！ 混账王八蛋的罪犯，怎么捡这么个鬼天气？ 嘿嘿，月黑风高杀人夜，再加上大雨，可以消除一切痕迹。哎呀，你怎么还不懂？只剩下8分钟了。 哎呀，我已经整整一个星期没好好睡觉了，真不想起来。 快起来吧，还剩7分钟了。 好，保证5分钟以内出发，还有2分钟富裕。 嘿， 现在几点？ 1:38。 真冷啊！803， 啊， 你冷不冷啊？ 怎么，我不是人？当然冷了。 我看不出你有冷的感觉吧？ 那是你功夫还不到家。 哎，教教我怎么不怕冷啊？ 好了好了好了，还有六分钟。 好，起来起来起来。 男子汉，嘿，男子汉，不怕冷的男子汉。哎 呀，好了吗？ 啊，好了，出发。 哎哎，雨衣。 哦哦，对，雨衣。走。 好。到了，向左， 对，那儿有灯光。嗯， 前面没有路了， 能不能冲过去？ 没把握， 试试看。 别试了。万一轮子打滑，那就谁也回不去了。咱们下车。 嗯， 汽车掉头。 是。鬼天气， 快走吧。 那边来的是谁啊？八零三吗？ 是的，老黄，我们来了。 哇，你们来的好快啊。 你们啊，比我们还快。 真好，我们这儿近呐。 来，老黄 啊。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助手沈西。 哦， 沈西啊， 哎， 这是宝山派出所的老黄 啊。老黄同志你好。 你好。 老黄可是个知多星啊。沈西， 哎， 你要好好学着点。 哎， 他手下还有好几员大将呢。啊， 看你说的。怎么样，我们去看看现场吧。 好。 哎， 哎呦，你当心滑倒啊。站稳了。 好大的风啊。 这儿啊是黄浦江和长江汇合的地方，来跟着我，当心摔跤。 哎， 今儿走。八零三， 嗯， 就在这儿。 嗯 啊，鬼天气下这么大雨。老黄 啊， 你看还要不要录像？ 哈，我看不必了。 啊， 晚上十点多钟啊，一个抓鱼的老头发现了尸体，吓坏了。啊，回到村里一喊，居然有几十个人冒着大风大雨跑来看。再加上几个小时的雨水冲刷呀，现场恐怕什么痕迹也没有了。 是啊。就这样。 嗯， 尸体送局里检验，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 好的，我来安排。 八零三和沈西在老黄的安排下一起来到了附近的一所小学，那个发现尸体的抓鱼老汉也被请来了。 老伯伯，对不起，这么晚把你请了来。 啊，喊都不好，有点背 啊。 老伯伯， 哎， 这么晚把你找了来啊。 没啥没啥，今儿睡不着啊，吓死我了。 你是怎么发现尸体的？ 哎呀，今儿啊我早睡觉了，躺下以后啊，突然想起渔网放在江边还没收 啊， 可儿子在这墙里上班，我就叫两个孙子去收，谁知道这两个小吃佬啊，阿大推阿二，阿二推阿大，两个小吃佬讲什么？这么大的鱼收他干什么？抓不到鱼的破网，让他给大风刮掉算了。哎呦，现在的年轻人呐，都是这样，叫他们做点事儿啊，难呐。哎，我只好自己爬起来冒雨去收，这张网是我自己织的。 哎，老伯伯。 啊，看不出。哎呀，我织这张网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呢。啊， 老伯伯 啊， 你不要扯得太远。 啊， 那个时候 啊你起来的时候是几点钟？ 哦，几点钟？ 嗯， 我从来不看钟，只看日头。今儿个下午就开始下雨了，日头早就没了。哦，对了，我儿子上中班，他一般都是过了十一点才回到家，我起来的时候啊，他还没回来呢。 老伯伯 啊， 你到底是怎么看见尸体的？ 哎呀，我到江边的时候啊，那风大呀，雨也大，我用手电筒这么一照啊，只见芦苇里边 好像躺着个东西。走近一看呢、是一个人，一个女人，她背对着我呀，躺在那儿。我马上想到啊，肯定死了，不死她躺在这儿干什么呀？可把我吓得呀，魂都没了。这可是冤鬼呀，冤鬼可是要抓人的呀。 后来你就跑回去喊人来。 对了，我一路跑一路的喊，那来了好多好多的人呐。我这才不怕了，我的胆子才大点了。 怎么样，班主任？就这样吧。老伯伯，谢谢你，回去休息吧。 没关系，没关系。 好好， 回去休息吧。我从来没碰到过。 谢谢你啊，走好，来来来来，好走。 哦，同志 啊， 我那张网还没收着呢 啊！ 你们要是看见了，得交给我啊！ 好的，放心吧，啊、看见了一定交给你。啊、好，再见啊！ 老婆，还有什么情况 啊？报案的人找到了 啊， 是学校的一个年轻老师，他也跟着去看了，看到了现场后立即回来，骑上自行车去厂区给我们打的电话 啊。 他提供了这样一个情况。 什么情况？ 他说九点钟左右。 九点左右。 他听见学校外面的大路上有汽车经过。 哦，有汽车经过。这大路上有汽车经过，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哈，这个地方离厂区相当远，已经是江边了。外边不是公路，平时除拖拉机以外，几乎没有什么机动车开过。他说这么晚了，又是大风大雨，有汽车从这里经过。有没有可能与案情有关？ 这儿还可以听到江面上轮船的汽笛声，那轮船也要考虑进去了？ 好，不能这么说，轮船的汽笛天天可以听到，天气不好那就更多了。而在这边是一片芦苇滩，船只不可能靠近，连木船都不行。可是汽车的情况不同，平时就少，这风雨之夜就更特殊。 老黄的意见有道理，应该考虑。还有什么情况？ 暂时没有了。 好，就这样，分头工作吧。石溪，咱们俩回去弄清死者身份。 是。 天亮以后我们来做现场勘查。 好，等法医检验报告出来，有什么情况我们再联系。 好，再见。 再见。 再见。 不出803所料，由于人为破坏和天气的原因，现场勘查没有任何发现。第二天一早，803和沈西来到法医老杨的工作室。 阿嚏！ 怎么感冒了？ 能不感冒吗？热被窝里爬出来，再被冷风冷雨一浇。这个凶手，捡这么个鬼天气作案。 那好啊。等把他抓到了，你跟他讨论一下，什么样的天气允许作案？ 行行行行行。 阿青， 嗨，沈西啊，你这个喷嚏打得可真有水平啊！我在楼上都听到了。 老杨辛苦了。 不辛苦不辛苦。沈西，要不要给你点感冒药？ 不要不要不要，你这儿的药我不敢吃， 还吃点吧。 这是我自己的常备药。跟这间屋子没有关系，来来来，用我的杯子吃了它。 速效感冒片，好， 好。哦，803， 啊， 验尸报告还没有写 啊， 我先跟你说说吧。 好， 被害人女性，年龄在38岁左右，身高1.58米，体重43公斤， 很瘦小， 是的。致死的原因现在看来有两个。首先是他的胃里有过量的安眠药。但是直接的原因是由于他的面部铺在泥水里窒息死亡。 那是昏迷了以后被人扔在泥水里的。 是的，全身没有发现伤痕，也看不到有搏斗留下的痕迹。胃里除了安眠药几乎没有什么东西。 那死亡时间呢？ 根据血液化验，应该在晚上8点到10点之间。 能再精确点吗？ 前后误差最多半小时。 那就是说在8点半到9点半之间。 对， 也就是说死者没有吃过晚饭，甚至午饭也没吃过。 看来 江边是第二现场，还应该有一个吃安眠药的第一现场。 对，嗯。喂，是的，谁？803，在这儿。嗯，好的好的。 谁呀？ 小张，找你的 啊， 他就来。 嗯，老杨，死者还有什么疾病吗？ 胃壁里有一处溃疡，没有生育史，但不是处女。 啊， 从身体情况看，不是从事体力劳动，而是从事文字工作，诸如抄写、计算这样一类工作的。 那么是一个知识妇女。 从脊椎来看，她有长期伏案工作的历史。 那花布检验工、钟表修理工也是做着工作的， 不过她是近视眼。 哦。 803，受害者的衣服物品已检查，没有一件证明身份的东西。 衣服的产地、质量？ 产地基本都是上海的，质量嘛一般，式样也一般。 一般是什么意思？ 一般就是都是普通的面料，外套是迪卡的，围巾有磨损，式样也陈旧，现在市面上很少见了。手表嘛是老式的上海牌。 啊，还有什么？ 没有。 好吧，就这样。沈西， 哎， 把这个情况通知老黄，看一看他们那儿有没有人失踪。 是。 很快三天过去了，但是803他们还是没有找到新的线索，案情停留在原地，没有任何发展。这天上午，浙江省的一个海滨城市派了个小小的代表队来到市公安局的刑侦队，感谢803协助他们捕获了一名预谋杀人犯，从而及时制止了一起恶性事件。这会儿功夫，他们正在会议室开座谈会，803和赶来采访的记者梁达坐在后面一排。 好，我说两句啊。这次上海公安局协助我们破获了一起重大的凶杀案件，为保障我们市民的安全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你们这次破案小组，特别是以刘刚同志为首的破案小组，在整个的工作中间发挥了顽强作战科学的精神啊，是值得我们很好的学习的。在此呢，我代表我们局的领导和全体同志，向上海公安局，特别是刘刚为首的侦破小组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来说两句啊。这刘老师呢，我这 803 又和他， 你怎么不发言呢？ 去年局里派我来和刘刚老师呢，学了半个月，真是学了很多东西。 你说什么？ 我说人家特地派了人来表示感谢， 很多同志 你怎么不高兴啊？ 哎，没有不高兴啊。 那你为什么不说几句？ 你不看见各级领导都在，他们会介绍的。 你呀，哎，803，你在想什么？ 啊，哦，我在想我手上的一个案子。 案子？ 嗯，一个妇女在江边被杀害三天了，案情没有任何进展。 哦，看样子你们侦破案件也像裘翁贝里说的一样，最精彩的总是下一个。 嗯，啊，我们也有射门不中的时候。 哎，803，你看沈西在门口向你招手呢。 哦，一定有情况，我先出去一下。 我也去。 啊，803， 哎， 有人报失踪，女性，35岁，身高1.58米。 嗯， 失踪已经2天了。 姓名？ 耿志娟。 耿志娟？ 嗯，怎么你认识？ 啊，不，同名同姓的人多得很，不过我有个亲戚也叫这个名字。 哦， 嗯， 哪个单位的？ 大型汽车零配件经销分公司。 啊， 工作职务是会计师，申报人梁国斌。 梁国斌？ 浦江医院内科主治医师。 啊，天哪，真是我表哥找我表嫂。803，这是怎么回事？我表嫂被人杀害了。 不，梁梁，现在一切都不能这样说。 怎么呢？ 你表哥在找你的表嫂，而我们这里有被害的女性。 嗯， 目前还是两件事。 那现在怎么办？怎么办呢？ 沈西， 嗯， 申报人梁 梁国斌， 嗯，他在哪儿？ 在市局接待室。 好，沈西，你把他接到老杨那儿去，我这次会啊打个招呼，也赶到那儿。 嗯， 碰头以后再决定是不是给他看尸体。 明白。 哎，沈西，我也去。 你也去？ 我应该去，我现在是和我表哥一起寻找我失踪的表嫂啊。 好吧， 走吧。 嗯。 当沈西和梁达一起来到市局接待室接来了寻找妻子的梁国斌的时候，803已经在会客室等候着了。 表哥，这是刑侦队队长 刘刚。 哦，你好，刘队长。 你好。 我是来找刘队长，我的妻子失踪了。 请坐，坐下谈吧。 哎，谢谢。 请慢慢说，不要着急。 我的妻子耿志娟她失踪了。 嗯。 不知道您能不能帮助我把 梁医生她什么时候失踪的？ 不知道。 不知道？ 大概是大前天。不可能是前天。 今天是23号。到底是哪一天？ 刘队长，是这样的。 嗯， 我是今天早上才知道的。他的单位打来电话，打到医院里来找我。 嗯， 说他已经2天没有上班了，也没有请假。我马上骑了自行车回到家里一看，家里也没有人，邻居说已经2-3天没有见着他人了。 那家里留了什么条没有？或者带走什么箱子衣服？总之有什么和平常不一样的地方吗？ 不一样。 嗯， 没有，好像没有啊。 那这几天你在哪儿？一直没回家吗？ 我一直在医院里，我没有回家。 你在医院每天24小时值班吗？ 刘队长， 是这样，803，我表哥和我表嫂已经分居了，表哥一直住在医院里。 对不起，梁医生。耿志娟的娘家在哪儿？ 就在他住的地方。他住的那房子就是他父母留下来的。他原来有个弟弟，2年前出国了。不过这个弟弟不是他的亲弟弟。 嗯，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他是个孤儿，他母亲抱养了他。可是他3-4岁的时候，他母亲又怀孕生下了他的弟弟。 梁医生，你妻子的情况现在还很难说。他也许心里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或者一时有什么想不开的地方，去一个好朋友的家，或者到外地去住几天，又会回来的。 不可能，他大概已经死了。 嗯，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你们这儿不是有一具女尸吗？ 嗯。 803，这是我告诉他的。 你？对，我们这里是发现了一具女尸，但不一定是你的妻子，也许你的妻子还好端端的活着。 不，刘队长。 好吧，我领你去看一下，走。 谢谢。 是他。 表哥，表哥，好，表哥，你别这样。 志哥，你怎么死的这样？ 表哥，好了，表哥。 亚伯，不良医生到会客室去。 好的，表哥，咱们走吧。事情总会弄清楚的，你别太伤心了啊。 梁医生，喝口水。 梁医生，很抱歉。既然你已经确认死者是你的妻子耿志娟，那么有些情况还要请你告诉我们。 我一定配合。你们一定要抓住杀害他的凶手。 好好，我们就从这儿谈起吧。你怎么知道他是被杀害而不是自杀呢？ 我不知道，他在你们这里当然是被害了。 那他可能自杀吗？ 自杀、 嗯、 自杀啊、哦，也可能，也可能。不过他为什么要自杀呢？ 是啊，他为什么要自杀呢？你能告诉我们吗？ 不，我不知道。 那么你知道有什么人想杀害他呢？ 不知道。 在他的周围有什么债务、恩怨这一类的事情？ 不知道。 他有哪些经常交往的朋友或者亲戚？ 我不知道。 哎呀，表哥，你对表嫂什么也不知道吗？ 对不起，梁医生，我很抱歉。本来我不应该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我们的谈话，但是为了尽早的破案，为了对得起死者，也为了对生者负责，有些问题我还是要问，希望你能够理解。 是。 你和耿志娟分居多长时间？ 一年半，两年不到一点。 你们为什么要分居？ 因为 表哥，现在没什么好隐瞒的了，你照直说吧。 因为他不能生育。 啊，那么这么长时间你们为什么不离婚呢？ 我不愿意闹得满城风雨。 我表哥不忍心撇下我表嫂，他一个人孤苦伶仃，举目无亲，也怪可怜的。 好，我再问一个问题，你20号上什么班？ 20号？ 对，20号。今天是23号。 今天我应该上夜班，两天一换。昨天、前天，21、22号是中班。 嗯。 他前天，20号是早班。 几点下的班？ 下午3点。 下班以后你干了些什么？ 下班以后我经常是看看书、散散步，或者看看电影。 我问的是20号这一天的晚上7点钟到10点钟，你在干什么？ 我7点到10点。 对。 我没有干什么。我啊，你们是怀疑我杀了我的妻子？不是的，不可能，不可能，我怎么能干这种事呢？ 梁医生，我问的是你20号晚上在哪儿？ 在哪儿？ 梁国斌医生那天晚上到底在哪儿呢？会不会是他杀害了自己的妻子耿志娟呢？请听《风雨之夜》第2集《医院巧遇》。 播送的是《风雨之夜》第一集《江边女尸》。公安顾问张炳芳，文学编辑左文中，录音合成柯莹莹，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丽夫贾叶，主题歌演唱李维敏，拟音苏东升，剧务张福演。剧中人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梁国斌由程玉珠演播，梁达由江玉玲演播，抓鱼老头由刘明根演播，老杨由吴文伦演播，老黄由王肖斌演播，小张由奚慧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苏东升、顾邦俊等，解说丁建华。 听众朋友，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